锵锵三人行，今天我这小头也立起来了啊！文道，你想立也没得立了， 没得立了，没得立了。 要讲辞旧迎新，你知道吗？锵锵三人行是最正宗的。 为什么呢？ 这时候显出咱这播出时间不是垃圾时段了。 好啊， 咱这个节目今天的片尾曲响起的时候，告别2008， 刚好 刚好嘛，零点嘛，迎来2009。妈呀！哎呦，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感慨万端啊！ 这08年总算过去了， 总 算。这难道不是吗？怎么那么多事儿？ 对，这个徐老师，这个对这个将将逝去的一年啊，有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这一年大家信心增加了。就是 您是不是刚从温总理那儿来啊？ 没，我是自己的体会，我自己体会，我这信仰没有太大改善，信任也没有太大改善，信心增加了， 自信心是。 执政集团跟民众的信心都增加了。 但是啊，信心增加了也只能管一半用。我跟你说，首先他得有信才行啊，诚信是问题啊，这不是我说的呀。最近我看见，你知道北大新换了校长了，叫周其凤啊。也是跟咱凤凰卫视叫凤嘛，对吧？周其凤 跟咱有关系 了。最近说中国人这个诚信危机太成问题了，就是说最近新周刊还出了一个盘点2008嘛，就聊什么呢？就今年年尾这看出来了吧，美国为贪婪付出代价，但是中国为诚信付出代价。这个周其凤说，因为我们的这个经济交往当中这个信用缺失，你知道现在造成的损失已经占了 GDP 的10%到30%，每年损失5000亿，就是因为做生意不守信用，说话不算数，所以他就心急如焚呐，说这事儿不行啊，咱们以后不要再互相骗了吧，这以后守点契约行不行？就发出这个呼吁嘛。所以我说光有信心不行，诚信先得建立建立啊。 对，那么今年因为就是很多事情，几乎大大小小所有事你都看得到诚信的问题嘛。就比如说这个什么年龄够不够岁数啊，这个奶粉有没有毒啊，一堆事儿全都是跟诚信有关。所以我想你说要讲信心啊，就当然你可以说我们很有自信心，但我觉得这背后的东西不实在啊，这个自信心有时候会挺虚的。举个例子，像最近呢有一个网上很热播的一个视频嘛，你们看到不晓得什么地方一个小学是从正面拍着一帮小学生全站在教室里头在朗诵一首诗，听说那个诗是他们老师给他们写的，那后来网友们给了这首诗一个名字，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名字，叫2009中国最大。你听过吗？他是这样的，他是一帮小学，就真的是那种朗诵体啊，就男的念一句，女的念一句，大伙一起在齐声念一段那种。 哦，我小时候搞过那种演出， 搞 还此起彼伏呢， 要此起彼伏。然后呢，就什么西方的价值观这时候就像大雪一样飘零散落。然后呢，砰念到后来说，地震震垮了中国了吗？然后全体同学 没有 。对，然后跟着呢就说，但是我们震垮了萨科齐的脚步。对， 没 错，这个东西你看，这我说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一看这个就是，哎呀，原来这就是中国人拍的 AV 啊。 啊， AV 是什么嘛？成人录像嘛。 是 日本人的说法， 这是玩色情的那种。 对，为什么我说这个像呢？就是色情录影、色情电影的核心在于意淫。 哦， 意淫，我淫不到他，我意淫。 没错没错， 就我们好这个，以前鲁迅不就是老讲了吗？中国人好意淫。 没错，原来 我们喜欢这种东西。 李敖不是原来说过，过去那国民党嘛，就是手淫台湾，意淫大陆嘛。 对， 意淫从贾宝玉就开始 意淫。 意淫，我跟你说，他是快乐无比的。你意不是 快乐无比？ 鲁迅说是嘴巴会半开半闭。我后来看电影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还真是这样。已经看那些镜头的时候。嘴巴半， 观察的很仔细 啊，徐老师，他是搞文学的， 哎呦，还是搞啊， 对，搞文学，语音专家 嘛。 我给大家公布一下，徐老师做节目的时候，他面前得靠什么来提神？这什么？就我发现，怎么最近咱说盘点2008，你拿出来的是一个最近好像倪震那个 小女朋友 吗？诗文的那一位， 你知道我这两天碰到人家都在问我说，薛总你在哪个学校教书啊？我说我在岭南。哎呀，你不在成大？ 马家辉在成大。马家辉在成大。 我说你不在成大太可惜了，成大的内地生可开放了。 然后呢，你再说这文道，你都当了和尚了，在这儿还这个沉痛悼念范岛爱同志呢，说是范岛。 范老爱跟你什么关系、啊、 范老跟你什么关系、啊、 这是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了 真是他这一修行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你就挂着范岛、啊、 对这真的因为你这样看我刚刚才跟朋友在聊啊、嗯、就说现在大伙有个争论就是说范岛爱老师啊对中国年轻人到底有多大影响 不很多人比如说我父母还不了解这个范先生 我也是 范小姐 刚才话多先补课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范岛爱 范岛爱老师呢可以说呢是日本 AV 史上的奇葩中流砥柱 奇葩说什么呢 花朵 行吗 对 奇葩 玛丽莲梦露这样的地位 对、嗯、他是这样他是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时期很红很红的一个 AV 女星、嗯、而且当时他跟别人、 哎、咱们看看照片 哇你还有准备 哎呀这是学生装啊 对学生装、 再看下一个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身体了、嗯、那么你看 一部分的身体 我们导演还找不来别的但是徐老师这咱们应该报 年终回顾 应该寄予同情因为最近的这个大新闻范岛爱老师呢在日本死了现在警方严重怀疑可能是自杀 对倒闭家 搁在寓所里臭了才给发现的 对呀非常惨而且他呢很特别的地方在哪就他不只是演那种 AV那种电影， 嗯， 而且是后来呢，他就退出江湖，因为他们都这个产业很残酷，就二十多岁就显老了， 嗯， 然后就退出。他退出之后，他改行做了我们这行，说起来还是咱们的同行， 真的 哦，不仅 是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啊， 好像是吗？ 说话节目主持人啊，是同行啊，我们 从脱衣秀到脱口秀了吗？ 对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变成脱衣秀，然后呢？他呢就做这个节目做的还很火后来还出了一本书那本书啊你看书名就知道聪明这人叫做什么柏拉图式性爱 哎呦我一个字儿不少看完了这本书 啊你看过吧 没错范岛爱讲他的这个性经历啊我跟你说就是日本很多五六十岁的男人怎么跟他这个发生这种那叫哎呀徐老师皱成眉头 我不知道 细节咱们下来我再跟你说吧 对对对反正你读过你就知道是聪明那个女人嘛、嗯、她在台湾上蔡康永的节目的时候那个问答才妙蔡康永呢一开始说哎范岛爱老师这本书你是你口述别人代笔还是怎么样你知道他怎么答呢范岛老师就说蔡先生您是不是怀疑我不像是一个能够写书的那么聪明的女人呢厉害啊厉害 对奇女子啊 奇女子 才36岁 对、嗯、然后呢我是我的 AV 岁月比一般人开始的早大概11、12岁就开始、哦、 以前就听你介绍过自 然 对没错然后呢 08年的流行词之一 没错终结的也相当早就是上大学一两年已经不看了 早 衰了 没错你看 衰了 他跟我这个正相反、嗯、为什么现在文道修行说禁欲、嗯、断欲 就被 AV 这个还毁了 广大女观众很伤心对吧但是他能断成我跟你讲啊他是因为呢他年少的时候过度了太过度你像不像我 所以说到08年就痛苦了 我小时候在大陆长大嘛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性压抑达到了极其残忍的、这个、 就是捏泥巴这样的 玩尿泥嘛就是能干什么 知道你怎么过的 所以我为什么我现在就到这时候赶快弥补年轻 现在后继勃发 对 没错所以要这有关系你知道吗这个你别小看这个 AV 它360行啊它也这个行行出状元、嗯、对吗你像这个范岛爱也是 对 嗯 没错 也是一种叫现在叫多元文化并存嘛 对 它也算是一种亚文化次文化 对所以它呢等于是我看 AV 的几乎是要到末期阶段的时候看到这个女明星那么当时是非常火的那么后来呢大陆呢很多人 现在是在怀念他是吧 他怀念他因为他去世了嘛、嗯、那么我发现有意思是我发现原来大陆很多年轻人也看就是他们是、哦、其实年龄是差了一代但是问题是他们呢就是后来在网上电驴啊什么那个地方弄下来看了不少、嗯、所以你看现在网上有一个网友他就写了这么一段东西我还把它贴到我博客写得非常好叫做沉痛悼念范岛爱同志今天我们怀着极沉痛的心情怀念日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教育家亚洲热血中青年们的最高精神领袖 AV 业的卓越领导人范岛爱老师几天来亚洲热血中青年们都为范岛爱老师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而且呢他后头呢还描述他出道的过程就是说、嗯、范岛爱老师13岁那年正逢全球金融危机 日本国内经济形势严峻，万恶的日本政府又和房地产开发商日石油、日石化、日电信等邪恶垄断集团狼狈为奸，搞得是民不聊生了、啊、看着在水深火热中的日本老百姓，出生于普通无产阶级家庭的13岁的范岛老师毅然选择和男朋友私奔，走上了革命道路。然后他说此处呢就省略与潮吹颜色等有关的专业词汇30000字啊。经历了千辛万苦，他终于成为 AV 业女王，造福着全亚洲热血中青年。他的一位中国骨灰级粉丝刘二胖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道，自从小爱的 AV 广为流传以后，我国的新婚夫妇由于缺乏性知识不能圆房情况逐年减少，艾老师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但是最后很悲惨，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席卷全球，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再次严峻，万恶日本政府再次和房地产开发商日石油等邪恶垄断集团狼狈为奸，看着在水深火热中的日本老百姓，范岛爱老师在平安夜选择用自杀的方式唤醒民众，对抗这个万恶的社会。范岛爱老师永垂不朽。 哎，你看，他也宣泄一部分这个社会情绪，对吗？所以其实啊，风花雪月有它很重要的社会功能。 我要找个片子来看看。 对，你看他那个学历是怎么搞的，对不对？ 有机会咱们好好交流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行啊，我得给文道那个啾啾片啊，这和尚怎么现在都开始玩色情？ 没有，我 告别了， 修道，你修道，告别了， 怀念而已，告别自己的一个过去。 现在我们要展开这个读经运动，徐老师，这我也得跟你说说三字经。说是三字经啊，被这个老外翻译之后，成了一个什么效果啊？这个人之初嘛，性本善嘛，性相近嘛，习相远嘛，是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人之初，人生之初，性本善，性爱是件美事儿，性相近，东西都差不多，习相远，但玩的花样不同。狗不叫，如果你不常练习呢，性乃迁，性就离开了。教之道，学那事儿要有谱，贵以专，重要的是要有个固定的性伴。子不学，你如不努力练习，断机杼，你的小鸡鸡早晚要废了。这就说到我们家人窦燕山，燕山有个姓窦的老头，有一方拥有一种性兴奋的药方，教五子交给他五个儿子服用，名俱扬，他们家的性能力四处闻名啊。养不教，如果你的孩子不懂怎么做，父之过，那就是你的责任。教不严，如果他们在这方面总出现问题，师之惰，肯定是老师太懒惰了。又不学，性知识不从小孩学起，老何伟长大以后就不知道干那事儿了。玉不琢，你如果不常锻炼你的那个东西，不成器，他就那我就别念了。 这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就开始走上毁淫毁道的， 没，还得纠偏，还是回来给大家念念。徐老师听傻了， 对，因为他们上次说那个香港不是重拍了一个漂亮的《金瓶梅》嘛， 啊，对对对， 严肃，可找不到中国的，就是包括两岸三地，找不到演三级片的女演员 啊， 这么大的中华世界，没人愿意投入去演，结果找的里边是日本 AV 的人来演。 嗯， 这是一个侧面，而另一个侧面呢，全中国遍地都是足浴啊，这个桑拿很多带色儿的，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变成一个非常两极。你就讲性这个问题哈，它一方面这么大的一个中华世界崛起于世，在世界 AV 工业里边这 是 落后 地位， 哎，完全没、啊、完全没地位，就是不耻于入行啊，去了以后也转正，对不对？舒淇他们现在都红了嘛，对吧？都转正，没有人做这行。但是另外，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这些其他的新闻，比方说像这些新闻里边，多多少少其实也都跟性有关系，进入了日常的生活。 就你把这问题提升到一个民族产业存亡的一个高度来讲， 是 我们靠这个提升内需吗？ 已经提升了。你知道中国现在这个内部憨模，这全世界这是没有了。 所以 这个 是我跟你讲， 习惯了。 他说回头，咱们一开头讲诚信， 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呀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也有人呢就说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他说一套做一套， 嗯， 这底下的是一回事儿，说出来的是另一回事儿。 可是问题是， 这就原来文道他讲那个名与实的脱节嘛，很多问题名与实脱节了之后啊，信任没有了。比如说现在你像我，谁忽悠我我也不搭理你。 可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虽然是这样信任出问题，或者说一套说，可效果好啊。有现在真的有人，我现在就碰到，包括我朋友中间，现在都有人，当初都是鼓动学生闹事的这些，现在都是正儿八经讲堂上讲，就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完全可以不走，完全可以不理西方的。以前有点不自信啊，就中国从上到下有点学西方啊，或者跟着你讲到民主、讲到选举，总有点气不顺。可是今年的事情，我发现过了以后，我真的发现，你看危机我们也能处理。雪灾啊，地震啊，处理的比人家还好。 嗯， 好事我们也能享受，我们金牌拿第一。 嗯， 最重要的是第三件，你看人家现在大风暴啊，海啸啊，我们这里是世界上一个健康力量啊。所以有人说，你别讲那么多那些什么什么东西，效果好，所以说自信啊上来了，好不好另外一回事。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就是说有也有人说自信太爆棚了，减缓改革速度什么，但是信心上升，这是一个事实嘛。 哎，行，徐老师，你基本上是刚才把我的这个串场词儿给说了 啊， 正好引出啊，我下面一个短片，我们这个节目组的这个编辑啊也编了个短片，大小是个2008嘛，对吧？我们给大家简短的。在这个时刻，共同度过一下，好吗？现在还有几分钟了 啊， 这个新年钟声就要敲响啊， 对，没错， 这个什么明年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为明年呢做一些美好的祝愿嘛，对不对？ 啊， 那这个什么叫祝愿呢？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 AV 产业， 大家合上憋急了，知道 不是，我 禁欲一年了，那个体会， 我是为国家着想 啊， 你想想看，像你刚才讲的很对，说我们现在国家对自己有信心了，可是明年呢是有很多危险的嘛，就是因为这个金融海啸起码也要吹到中国，像现在开始很多民工就回乡了，这因为工厂垮了嘛，现在很多工厂都垮，所以我们需要经济转型啊，大家都说知识产业啊，知识经济啊，你看 AV 产业这东西，明明我们国家就像你刚才讲，其实我们一出门就看到什么足浴按摩业总会，是一堆的里头装了什么东西，大家心照不宣，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在电影电视这种公开媒体上面呢，都觉得这些是淫秽的东西不能碰，电视剧里头稍微像汤唯那么露一露，那也就不行了，是不是？觉得是不行的。但问题是你这么搞呢，你就放着一整块大好的市场，我们中国13亿人口，居然就给日本的 AV 业征服了。你想想看，日本虽然少了一个范岛爱老师，但是他人家精神永垂不朽，前仆后继啊，后来者真是。 你不懂中国国民啊，享受范老师这种啊，是有报仇的心理。 我 享受日本 AV 业啊，这个是报抗日战争之仇啊。 对，我想起来， 懂了吧？这个对民族情绪啊。 而且我以前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什么？说这，而且这个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说。 因为我们大家怎么看到这些 AV 呢？没人是买正版的吧？ 嗯， 所以挣钱的还是我们自己人嘛。 嗯嗯， 换句话说，我们看了日本的翻版， 而且搞垮人家的这个文化工业， 搞垮人家的文化工业。 哇，犯他那个 AV 没什么了不起的，中国人要弄一个就轰动世界，咱弄的那叫真人秀，艳照门呢。那哪个 AV 比得过咱这影响啊？ 没错没错， 是吧？那玩意儿什么都没有啊， 纷纷流传。 嗯，对，没错。所以看起来我们这个 AV 产业的发展，明天还是很有机会的。 我这刚才咱们不是回顾了这么多吗？最近我看呢，这个《新周刊》还做了一个2008年度报告，里边讲啊，说美国《新闻周刊》称2008年中国将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德国之声说2008年应该是中国年。还有一篇叫帖子震撼2008，给咱们国家鼓劲儿。你看说什么呢？天将降大任于斯国也，必先撞其火车，抢其火炬，震其国土，长其物价，空乏其民，行拂乱其股市。所以充分种种迹象表明2009中国还能怎么崛起啊？但是我觉得今年太 已经雄起的很厉害了， 是吧？你说还怎么着呢？那天不就是那个南方周末还让我的游戏嘛，让我猜一个，就说明年不是周年嘛，说国庆阅兵会不会无与伦比啊？会不会更加无与伦比？ 还搞什么呢？ 我说已经无与伦比了，你还要无与伦比？这只有真开炮了，是吧？ 不 放烟花， 你们现在就是要造航母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该不会阅兵吧？好。